我曾是他无聊归期，忘记了团聚为归期呀。没见过父亲的小胖胖，对不起，白发小小老人家，掩护我心声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泪融啊来净化战友的英雄行为，把我的思想来冲刷，国门前红旗下，对祖国对母亲我誓言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考门榜，宁为大海一滴水，不做小臣浪里沙，见证了来巍巍里气容太郎神朝牙，建设了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华。 三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她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外老母怕你死惨，三子下 再婚。 就是两真美好，我与心相伴终长寿。真美母亲的旁边坐，长生啊你不愿我明白，明白从此自杀天涯知道他脸上笑呼呼，知道他泪的惆怅，彼此懂。他一封书信放在冰封，他不想音乐响，是清凉的夜落空堂。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不相见风沙彩虹，牛女心恨他太苦，那朵月雨我只恨你啊，